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各副委员长22号访问朝鲜职业总同盟第七次代表大会参加者住处。金济南同志、崔泰福同志、有关部门干部和职业总同盟中央委员会负责干部会见大会参加者，表示鼓舞他们的斗争成就，并嘱咐他们在弘扬伟大的金正恩时代的神圣斗争中成为光荣的胜利者。